我从不愿把它视为洪水猛兽，我觉得它是善良的。深夜里饥肠辘辘的年轻人，谁不曾眼巴巴地等着锅里的水花翻滚？谁不曾心满意足地吃光最后一根面条，意犹未尽地喝光最后一口面汤？我们用它饱满的味精和防腐剂喂饱那总是感到饥饿的身体，潦倒时用它度日，生气时用它发泄，一个人用它聊以慰藉，两个人用它互相取暖，一群人用它狂欢取乐。谁能拒绝一碗方便面的好意？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特别节目粤语大讲堂。我是你们的 friend 来自广东佛山的钟飞霞。首先你介绍一下我们本期的各位老师。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本期粤语大讲堂的各位老师。 我是周 Sir， 我是来自广东深圳的周泽旺。 我是姚 Sir， 我是来自广东惠州的姚思婷。 Hello 大家好，我是龚 Sir。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的江征。 啊，师兄，你既然是广西的，那么我就用粤语来考你一句吧，请听题。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用粤语怎么说呢？ 嗱，呢个题是每个广东人都识讲嘅，咁你听住啦。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家嘅国歌。 啊，恭喜你，你已经成功咁变成咗一只鸡乸啦。你已经成功的变成了一只母鸡了。 讲到这里，大家或者会很奇怪，为什么我们都叫着阿 Sir 呢？说到这里，大家也许会很奇怪，为什么在粤语里老师叫阿 Sir 呢？周 Sir， 你知不知道呢？ 当然知道啦，在广东话里面，除了警察，老师都可以被叫做阿 Sir 的。我当然知道啦，在粤语里面，除了警察，老师也可以被叫做阿 Sir 的。 相信看过港剧的朋友们都会觉得男主角用粤语向女主角表白的时候都超帅的，有木有？超深情的，有木有？那么下面就来到了男生最关心的问题，怎么样用粤语向女生表白呢？ 见到漂亮女生要夸人家漂亮应该怎么说呢？ 哇，我觉得你今天好靓哦。 这句话的意思是，哇，我觉得你今天好漂亮啊。 约女生出去又应该怎么说呢？ 这个礼拜六得不得闲？我这里有两张飞，不如一起去看戏呢。得不得闲在粤语里就是有没有空的意思，两张飞就是我有两张票，所以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礼拜六你有没有时间呢？我这里有两张电影票，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 那么跟女生表白又应该怎么说呢？ 其实我追咗你好耐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 如果有女生羞答答地对你说你好帅噶，她并不是在说你长得丑哦，而是在向你撒娇呢。就像普通话里的你好坏好坏好坏哟。 讲完男仔最关心嘅嘢，跟住就系我哋女仔最中意嘅话题啦，咁就系食嘢啦。 大家都知道，喝早茶是广东人生活中的一种文化。如果你去广东的茶楼喝早茶，要怎么表达自己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情景重现一下吧。 饮咩茶，先生？先生，你要喝什么茶呢？ 铁观音啦，唔该，给我来铁观音吧，谢谢。 唔知几多位呢？不知道你有多少位呢？ 两位啊，唔该，我有两个人，谢谢。 想食咩点心呢？想吃什么点心呢？ 是但整啲虾饺嗰啲都得啦。随便上一点虾饺之类的就可以了。 今日嘅炒粉唔错喎，要唔要嚟一份啊？今天的炒粉不错哦，要不要上一份呢？ 哇，等我吃晒呢啲先啦，我惊食唔晒就嘥咗啦。我先把这些吃完吧，我怕吃不完就浪费了。 咁好啦，你点一份炒粉，埋单嗰阵我俾个折头你啊。那好吧，你点一份炒粉，结账的时候我给你打个折呗。 咁笋，好啦，咁冇所谓啦，咪上咯。在广东话里，笋就是天上掉馅饼的意思，这么好。那无所谓了，你上吧。讲完咗沟女食嘢，不如跟住我哋嚟倾下电影啦。许多香港电影都有属于自己的经典台词，但是在引进中国大陆的时候， 这些台词都被翻译成了普通话，所以他们就多多少少失去了一些当中的意味。那么就让我们用粤语把它们重现一下吧。 相信看过《大话西游》的同学都记得这句台词吧。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放在我的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给我一次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说三个字，我爱你。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曾经有一份至真的爱情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到没了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尘世间最痛苦莫过于此，你把嘢在我喉咙度拖下去，不需要犹豫的了。如果个天可以给个机会我翻转头的话，我会同个女仔讲三个字，我爱你。如果佢都有呢份爱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系一万年。 眼角那女人残留了困惑及疑问。 在粤语电影里面，警察一直是永恒的主题。师妹，在你脑海里面哪部警匪片给你的印象是最深刻的呢？ 这还用想吗？那当然是梁朝伟和刘德华这两大影帝主演的《无间道》啦。 哦，那你记得那两大影帝在天台上经典的对白吗？ 啊，那一段真的是超帅的啊，我的小心脏快要跳出来了。 OK， 师妹先擦一下你的鼻血，那就让我们来回忆一下这段经典对话吧。给我一个机会。 怎么给你机会？ 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只想做个好人。 好啊，跟法官说，看他让你做不做好人。 那就是让我死。 哼，对不起，我是警察。 谁知道？ 两位阿 Sir， 你们的戏标够了吗？下面让我们来听一下经典原版对白吧。 都有机会讲，点俾机会你啊？我以前冇得拣，我而家想拣翻做好人。好啊，同法官讲啦，睇下边俾你做好人。即系要我死啊！对唔住，坏妻，边个死啊？ 听完这期的粤语节目，相信大家对粤语更有兴趣了吧。可是啊，博大精深的粤语可不仅仅局限于我们这几位阿舍教的这些哦。 希望大家能在生活中多多留意粤语带给我们的乐趣。最近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热映，你们有没有听过粤语版的电影主题曲《小幸运》呢？最后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粤语大讲堂吧。感谢导播张欣怡，请大家关注下一期工大之声特别节目，拜拜。 幸运旋律举写出青春日子，

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 大多时候我本来是讨厌上课的，可不知从哪天起，突然觉得上课似乎也没有那么枯燥无味了，早上起床不再那么痛苦，晚上熬夜似乎也充满动力。我不知道一向讨厌学习的我如何对每一天都充满了无限的动力。直到有天晚上，当结束了一天的功课，我躺在床上望着漆黑的天花板，本想着能很快地睡去，脑海中却突然闪现出你的侧脸。对，你是我的同桌，所以我只要一摆头，大多数时候看到的都是你的侧脸。 我慢慢地在脑海中勾勒出你的模样，一条不长不短的马尾，脸颊旁有几缕未收到耳后的发丝随着风摆动，大大的眼睛，忽闪的睫毛，微蹙的眉头，趁着你专注的神情又带着几分可爱，不经意间我便看呆了，好像就这样看着你，伴着清风，多舒服。直到你发现我，微微侧过头的时候，我能看到你脸颊浮起的红晕，那一瞬害羞的表情，不但没有将我从沉浸中拉出来，反而更加的深陷其中。 这风铃跟心动更接近，这封信还在怀念旅行。如果的爱情都太年轻，你是我想要再回去的风景。这别离被拼装成秘密，这秋去美得像诗句，而我在风中的你的消息，等月光落雪地，等风轰然秋季的相遇，我唱完午后的阳光，将吉他写笔。 想到这儿我明白了，原来我每天期盼的校园生活，是因为你的存在给了我爱上学习的动力。我喜欢你害羞的样子，喜欢你因为躲避我的注视而故意逃避的不去看我，喜欢你不经意间看到我又急忙别过头的动作，喜欢你突然碰到我的手时一脸红晕的羞涩。我想我的同桌，我是喜欢上你了吧。记得有一句话说，我们大多时候怀念的中学时代，并不是因为我们留恋当时的环境，而是在那个特定的时间，有一个你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的人。以前还不太理解，到现在进入大学，走在一个人的路上，在怀念那段美好的中学记忆，才发现文字的表述竟然如此的清晰。怀念一个人，故怀念关于他的一切。同桌的你，我们在中学这个情窦初开的年纪相遇，我用最纯洁的爱悄悄地喜欢着你，你知道吗？ 做不到喜欢你却不让你知道，我做不到你就在我的旁边，我却没办法对你说一句我喜欢你。其实我知道 你是喜欢我的，你不敢说，因为在初中这个一切还不成熟的时光里，早恋是不被人认可的。你不说，那就我来吧。然而令我惊讶的是，你竟然答应了，条件就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的关系。我在心底里开心，享受着我们能坐在一起的每一天，直到因为换座位，此后我们便再没有坐在一起。 上了高中，因为文理的分科，我们去了不同的高中，课业的加重令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想你。渐渐的，你变成了那个我深藏心底的秘密，变成了那个美好的回忆。学校父母的压力，烦躁的理科方程，没完没了的排名，使我再无心顾及其他除了学习以外的东西。难得有考试后不多的闲暇时间，想给你打个电话，却害怕你是不是早已忘了我，怕你接了又不知这么多年往事该从何说起。 还记得那是高三的最后一个寒假，在补课一个星期后，学校终于放假了。那天下雪了，在路灯的照耀下，洁白的雪花在空中画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那天没有风，尽管已是寒冬，却并不冷。我伸出手，在早已被白雪覆盖的台阶上轻轻地印上了我的手印，起身轻轻地喝一口气，看着白色的雾气在空中弥漫，内心满是敬意。真好啊，这个时候要是你在就好了。我又想起了你，洁白的雪，冰凉的触感，触动了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好想在这静谧的雪天和你一直走下去，就这样一起到白头。 惊喜总是会在不经意间到来，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去等，也许不知不觉就等到了那个人。到现在我已经忘了接到你电话那天我内心的感觉了。我从未想到高中我们会再联系，我也从未想到你会给我打电话，一切都是那么不真实。你在我即将坠入深渊的时候，带着你的光芒再次来到了我的身旁，来拯救一个学习上一蹶不振的问题学生。曾多少次我想过放弃，我想何必要在这无休止的题海中挣扎，源源不断的考试又不知何时才是个尽头。我想放弃，可是我还有责任。我不擅长学习，可是高考它会把你推向那个你不想去的地方。我即将坠入永暗的深渊，从此万劫不复。直到你在我徘徊放弃时，用爱重新筑起了我希望的壁垒。 那天晚上，由于是放假的第一天，我们继初中之后再一次打电话通宵了。我们互相说着这三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回忆着三年前做同桌时的美好记忆。我们倾听着彼此，鼓励着彼此，我们小声地交谈着，生怕吵醒还在熟睡中的父母。我在电话这头说，我想你了，好久不见。你在电话那头轻轻地嗯了一声，一如当年。我知道多年之后的我们都没变，怀念着当初，憧憬着未来。现在愿你一切安好，我一直都在。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随着时间慢慢流逝，生活在悄悄的变化，我们自己也会潜移默化。有时静下来，闲下来，不妨停下来回头看看，追一下往事，也许你会轻叹一声，也许你会嘴角上扬，但不约而同的是，都会觉得时光一去不返。短暂的停歇，我们还应看向前方，继续开吧，一切都在继续，我们也该坚定地走下去。真的是时光如水，岁月如梭啊，一转眼的时间已经是大三了呢。之前一直好像并没有什么感慨，有一天跟好友小聚的时候，突然就抑制不住地翻涌而上，跟吃了炫迈一样，完全停不下来，而且还会展开来，顿时觉得十分沉重，好像呼吸都有点困难了。有个声音一直在说，这就大三了，这么快，我还没准备好，我好像还不够成熟，我似乎还没长大。而且之前的两年里，我都做了些什么，我该怎么办？于是我的头就大了，只好把自己从这种情绪中抽离出来，然后一种卸去重负后的疲惫感油然而生，再然后我就陷入了回忆。和大学的同学们聊天时，总会聊到军训。军训这个东西，每个大学好像大一新生来的时候都会军训，但是我相信咱们公安大学军训肯定是最不一样的。一个月的时间扎在部队里，虽然现在好像一三一四的不是在部队吧，这我也能听出，反正我当初是在保定涿州的部队里，那个时候每天的生活想想就觉得累啊苦啊，然后当初也不敢给家里打电话，怕一感受到家里爸妈的温暖，自己就控制不了情绪了。嗯，不到一个月27-28天的时间吧，回到学校之后，虽然还会再军训一段时间，但是感觉就不一样了，毕竟是师兄带，就轻松了很多。再往后开始正常的学校生活，就每次回忆起这个军训就觉得还是挺宝贵的经验，不是经验，是回忆。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累很苦，然后也没有学校的一些相关事务的干扰，怎么说呢，简单又单纯，大家没有为了利益啊勾心斗角或者怎么样。我还记得当时带我军训的班长说了一句话，现在你们在军训基地是这样，希望你们回了学校之后还能像现在这么好。回来事情很多，然后每次到遇到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就会想起这句话。我还是很感谢军训这件事情的，改变了我很多的性格啊习惯啊，也磨了脾气，然后更加像这个人民警察靠拢吧。其实我们随着年纪的升迁，变化是一直进行的，之前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过，但这一次我隐约间似乎有点体会，好像是成熟了点，好像是懂事了些，有些事情好像也可以做得更好。一二级的同学们，你们是不是也开始有了各种各样的压力，也开始面临形形色色的选择，甚至人生的重大抉择？如果是，恭喜，要好好努力了。对于一一的师兄师姐们，你们将面临人生的又一次转折，没错，就是这么快，我们大三了，也就是说你们要毕业了。在这里我想说也只能说加油，很多东西你们比我更有体会，而且还有就是这个毕业季嘛，大家都说是分手季，希望 这些情侣们，工大的情侣们，无论是一一级和一一级的呀，乃至一一级和别的级的呀，都有好运吧。接下来就是一四的小师弟小师妹们，欢迎回家，不要抱怨军训了。他虽然很苦，虽然很累，可是他的确是一种洗礼，让我们与普通大学生不同，而且他也会是你非常宝贵的回忆，这是真的。接下来就是你们人生的又一阶段了，也许你比你的高中同学少了很多，但同时你也会因为这个学校比他们得到更多。作为过来人，借这个机会告诉你们，既来之则安之，习惯就好，没坏处。其实吧，对于大二这个年纪，我也不知道该和你们说什么。回想我大二的一年，人生真的是一种很玄的东西，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前头有什么在等着我们。就像《阿甘正传》里说，人生啊，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说到这儿，我就感觉满脑子都是王大锤跳的那个舞。 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会是什么结果？哎呀呀！ 好了，这是题外话。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没错，我的确又遇到了一些事情。我好像总有乱七八糟的事情。也许我的人生就是这么精彩吧。有些人你以为再也不会遇到，有些事儿你以为再也不可能。电影《同桌的你》和《一生一世》里都有一句台词。我们回不去了，可我不这么认为，也许是我经历的不够多吧。所以还是那句话，我只是说个人体会和见解，回不去是回不去了，因为时光不可能倒流，但我们可以继续新的生活。很多人说好马不吃回头草，要我说嘛，只要是值得，回头又怎样？回头不代表就是不好。很多人晃了一圈，最后不还是一样绕回了起点，找到最初的人。只要时机合适，只要心中割舍不下，我们为何不找故人来开创新的故事？有人会问，当初分手说明有问题，肯定会再一次分开的呀。但有没有可能大家成熟一些，就不会再旧戏重演了呢？不管是怎样，我们都要把握好一个度，不要过度。就像那句话，喜欢会放肆，爱就会克制。在这种关系中，难免控制欲和占有欲会越来越强。但如果想长久，记住几个词：信任、克制、沟通，还有不要作。珍惜每一段情，善待每一个人。专一没有要求你和一个人一辈子，但在一起时就要一心一意，全身心投入，不要玩弄。毕竟爱过就是一生一世。思绪万千，感触良多，可却不知道如何表达。我这一期风格有些许不对，如果大家以前有曾经那么一次听到过我的节目，可能就会知道了吧。这回呢，在这个节目的内容上偏煽情了一点，没错，因为这个是梁师傅言无忌的最后一期了，也是这个这学期的第一期。回想一下我进广播台的时候，当时面试吧，这个我的领导李宇纯大纯也就坐在下头，然后我一进去呢还挺紧张，读完这个又读那个，后来有师兄说让我去新闻，有师兄说让我去体育，最后呢我觉得我这种状态和感觉好像不太适合这些东西，后来我就说坚持说我要进娱乐，然后当时很巧的是这个大纯姐就是娱乐的负责人，跟着进去之后呢就跟着他一直干，然后他也是带着我畅游在这个 这个世界里面吧，虽然我不知道我又学了些什么，但是还是受益良多。再后来我就进入了那么一段迷茫期，因为发现跟我同时进娱乐组的小伙伴们一个又一个的因为这个事儿那个事儿退掉了这个广播台的工作，然后好像就当时只剩下我和一个导播了吧。然后到大一的下学期，纯姐呢因为自己的学业的情况也选择了暂时离开这个广播台，然后我一看这个情况就算了嘛，然后我大一的整个一个下学期都是处在比较自由的状态，就也不怎么来广播台啊，也没有开过会啊，也没有听过任何的安排，也就没有出过节目。我不知道这个当时每周有没有放娱乐的，反正我是没有录，估计放的话也是以前的节目。再后来那个迎来了一三级的师弟师妹，然后开始招新啊面试啊这些东西，这时候感觉自己好像是啊大了一级，要怎么怎么样一样，要摆出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结果参加了面试，然后也收获了一些天资很好的师弟师妹吧，然后也是感觉自己挺幸运的，没有人跟我抢，然后别的板块好像也抢不过我，因为可能比较无赖吧，管他呢，反正拿到人就好了。再后来大二下学期各种的学习啊课啊就很多，就没有空余时间了，然后广播台这些事儿我也就不怎么管了，就放手让他们去自己研究吧。感觉好像有时候我有幸听到这个娱乐的节目的时候，感觉还是不错的，然后应该给他们一个赞。嗯，现在大三了，马上又要来一批新生了，然后我也是时候在这个时候该退出这个舞台了，因为毕竟大三了嘛，你准备一下自己的东西，然后下学期呢又要出去实习，肯定就哎算了，先不说这些了。好，这个就是这一期的梁师傅言无忌，再见，拜拜。还有那个忘了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是主播梁霄，然后我是来自大侦查的梁霄，这个是我当时录第一期节目说的梗，如果有人知道就知道了，不知道就算了啊。我叫梁霄，记住我叫梁霄，一二 C 梁霄。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